实在，安全又健康，古碧香油精良出品。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慢。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雨夹雪，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只有3度，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行缓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进京方向是车多的。另外，09号信息员提供的消息，东二环北段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北向南也是车多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哎，磊磊，你不觉得古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牛吗？ 有才情，是不是？ 叫清明时节雨纷纷， 昨儿就下了雨夹雪， 这天就下起来了。 今儿就才10度，还不到， 冻死了， 我羽绒服都穿上了。 真的是，你不觉得吗？对吧？ 是。 这个时节，它一定会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甭管南方还是北方， 而且24节气就那么的准， 对，时间就是这么悄悄的，它一年年复一年的，就是这样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哇，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 嗯， 现在2018年已经 4月了， 已经过去1/3了。 各位，四月了，已经过去1/3了，真的 太可怕了。 所以啊，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啊？这个话题呢，也是由一篇作文引起来的、 哦、 啊。我们也是又加上今天正好明天清明节吧， 是，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的理解是什么？ 你理解时间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就叫时间是什么？你对时间所有的理解都可以说。 对， 你看啊，我们为什么说在网上其实有一篇作文， 你给大家 不是作文啊， 你给大家打个样。 我跟大家说啊，看看大家认为这个人对时间的理解 好 怎么样？ 嗯 啊，听着，他是说这样， 对人而言，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着光阴的流逝，但也不能单单认为这是自己的失去。如果将我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那时光确实是在从我手中流逝。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自己全部的时间的话，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 我知道了，这是一位哲人写的呀。 不，他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 我天哪，他能站在如此的高度， 这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作文。 哇，厉害。 然后呢，这篇作文是被他们的班主任发到了网上。 哦， 对， 当然了，其实呢，我们是打个样哈，大家可能一听说这样的形容时间是一种自我的理解，但是呢，我们其实更愿意听到大家伙非常接地气儿的，非常自我的、 就是、 很生活化的一种理解。 因为每个人可能对时间都有过自己的思考， 对呀、 是吧？当然也有一些人、完全不会思考时间是什么， 是吧？ 时间就是吃喝睡和退休， 就是吃。 比如说旁边的高磊， 其实时间真的对于我来讲就是，突然增加了一条皱纹。 哦，哎呦，磊磊，哎呀，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这个也确实是，也算不错。 因为原来我更胖，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觉得我脸上有皱纹。我突然 最近瘦了， 我瘦了点儿、然后出现皱纹了。哎，你看我这抬头纹。 哎，喂， 好吧， 你那个其实不是，你最近没有瘦，你就是到年纪了，你再胖，你到最后也会出现皱纹。好，其实就像磊磊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就说的特别好。各位，今天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时间是什么。 对不起，我数学真的是太差了。 怎么了？ 一杯暖茶说累呀、过了三个月，这是四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 我们刚才说的是， 我说的是三分之一，你还说对对对 要不就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对不起，我又带沟里了 啊！对，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那也很吓人啊！ 对呀、 啊，对， 仨月了。 哎，所以咱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思考一下时间是什么。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何添加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爸爸，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下内容啊。明天和4月7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将会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末班车时间由23时15分调整为23时45分延长运营期间。那还有这个京港地铁将会加开临客，同时4月6号也就是周五和4月8号周日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安排取消。自4月13号就是4月13号哈， 是 个周五，从那天开始每周五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将会恢复。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交通出行了。那么4月10号零时起呢，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行图调整之后，复兴号动车组开行的数量会增加，货运能力呢会进一步的提升。调整之后啊，安排增加8对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那么其中呢，北京南至上海虹桥是一对，北京南至上海两对，北京南至杭州东三对，北京南至合肥南两对。那么新图实施之后啊，北京至上海间通过压缩停站实现最快4小时18分钟。 四小时十八分磊磊啊，平时见到八就念发吧，自己家门牌号都弄到8楼8排8号吧。 这两天发烧你知道吗？给我发的都傻了 哎呀，还发的傻了，你是想钱想傻了 提前了压缩了6分钟你知道吗？北京至杭州合肥间旅行时间呢，叫现在最快列车分别缩短了36分钟和20分钟。那么调度之后呢，北京铁路复兴号动车组 日开行达到 114.5 对， 哎， 可以通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的首府。 好，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的铁路将从5月27号开始对于高等级席别和二等座的比价进行调整。调整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一等座票价由原来的65.5上涨到88块钱。 啊， 一等座涨价了，磊磊，你以后你的座位涨价了， 是吧？ 对， 我不都是坐头等舱的吗？ 特等座是吧？特等座呢是93.5涨到99，也涨了、 ，first class 哈、舒服的。 哎，你是要飞呀、跟你说了，高铁，城际铁路啊。不过这次调价不涉及京津城际的二等座。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二等座票价依然保持不变，54.5， 不涨钱是吧？ 哎，不涨钱。 哎，好，来说过了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百姓家里的电子废弃设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去哪儿处置他们可以既环保又能得到一定的回报呢？并保护设备当中的隐私不被泄露，北京啊专门为此进行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新型回收利用体系的试点建设。那么经过筛选，目前呢共确定了13家企业呢作为相关的定点单位。那么其中一家企业的代表表示，公司主要是回收笔记本、手机等废弃的电子设备，回收不限类别和成色。最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用户废弃设备当中的隐私不被泄露，工作人员会当面对设备用专业的软件进行一次信息的清除，之后还会进行反复的清除。 哦， 那么在理论上保证这些信息不可复制不被泄露。 哦， 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已经有两台，就是之前用过的，但是现在已经废弃不用的笔记本电脑了。我就不敢扔。 哦， 我就怕里边有一些东西就泄露出去。 里边有会有什么东西啊？你的电脑里都装过什么？一下子暴露了吧啊！ 真是，就是一些照片啊，家人出游的视频呀、啊，对吧？ 哇， 自己的一些工作记录啊，生活心情啊， 你猜我信吗？哎，是这样，磊磊啊，你，如果你真的你不敢扔的话，你可以交给我，我可以让他就是把硬盘格式，然后再重新写一下，然后就是等于让他们即便用软件也恢复不了。 打死我也不会交给你， 被你识破了啊！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咱们继续说新闻聊话题啊，话题是时间是什么，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那现在来说一个很多学生特别在意的事儿啊。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于4月14号15号举行，准备报考要求你报考要求外语口试的专业志愿的通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口试语种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 你看这么多语言，我告诉你，全会。 你会来来、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 那 Nado 就是纳达尔吗？ 哦呦， 其实我说的是英文。 哎呦，那 别糊弄大家了，赶紧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吧。这个小长假快到了哈，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呢推荐一个逛街的好地方，大望桥东北角那儿的北京 SKP。 听说他们去年的销售业绩啊，在世界百货商场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 哦， 商场里边有10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呢。 嗯， 那么至今营业10年的北京 SKP 在不断的创新，像品牌展览、艺术橱窗、各种主题活动。那么相较传统的百货，北京 SKP 不仅提供了商品，也将生活方式呈现给每位顾客。4月5号到15号呢，也是北京 SKP 第11周年的生日庆。那么除了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之外，更为顾客准备了超值回馈，比如说满千返百，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活动期间逢周六购买化妆品，还有部分二层的男装、四层的女鞋、五层的童装，以及 SKP Select 品，再来一遍啊，以及 SKP Select 多品牌集合店，还可以参加满1000元返200元的活动。北京 SKP 地址您记好了，朝阳区大望路华贸中心内。 哎，这是像高磊这种叫要求品质生活的人必须去的地方， 是吧？ 对不对？ 啊， 欢迎大家到时候在4月5号到15号期间光临北京 SKP。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 来看看大家时间是什么。哎呀，这首音乐我觉得特别适合读小雨莎莎的， 是吧？ 他说，磊帅早，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等待。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说因为从认识我老公再到结婚已经过去12年、我总是沉浸在等待当中。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每年要连续出差4到8个月不等，想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可能都不到6到7年的时间。还好每天早上有你们陪伴，让我每天早上都能够感受到快乐，还可以和你们互动，感觉自己不孤单， 是吧？ 哎呦，你看他的说，时间对他来说就是 等待。但是我觉得等待的那一头是幸福，是快乐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等到我们俩大帅哥， 那 要每天用这么磁性的声音跟你聊天，那简直了！你还不用付费， 你看，老公还不吃醋，哎， 对，你说说，满脑子我这。 但是 刘鹏说了，今儿的话题让我感触颇深，因为正好在前天，我向工作了10年的单位提出了辞职，38周岁的我决定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告别了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那么时间是什么呢？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对于80年出生的我来说，时间就是一块碑文，用精力在上面篆刻过往，有苦有甜，有心酸，有幸福，也有成就，但绝不能刻下后悔这俩字儿。 哎呀，我天哪，绝对赶上那个6年级的小学生了。真的，真的， 刘鹏真的是特别的，就是让我们这一代，我虽然比他大几岁，但是让我就是 他说的 惭愧，你知道吗？ 他是你觉得惭愧了？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在浪费时间，但是他是真真正正的在珍惜时间。 对，人家是这样，人家都会把过往写在碑上 啊， 你是都把 吃到肚子里是吧？ 你是把杯都吃到自己肚子里了，然后你是把过往都写在了沙上哈，掉头就忘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都吃到肚子里呢，甭管是辛酸的还是甜美的， 哎， 反正我都开开心心的吃掉了，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都忘掉了，也挺好的，善于忘记嘛，是吧？ 不错不错啊， 不长脑子就是我。 哎，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熊妈妈说了啊。来，我们来听听小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儿子说了，时间是吃玩睡，反正不够用。你看看， 吃玩睡， 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和这个小孩 子 的 区别， 对吧？ 对， 他说，每次都想痛快的玩，妈妈就会告诉我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所以我得买好多时间攒着 啊。 哎，小朋友，你现在的时间是最便宜的， 对，而且是最幸福的，珍惜吧。来看看啊，这个青春就说了，时间是前2年，我们一家三口让我可安逸了。就在去年又来了一个男孩，我又吹起了奋斗的号角。哦，有二胎啦。 哦， 你知道吗？你看抱着这个小二，对吧？不是 小，哈哈，抱着小二老板娘呢。 不是二锅头，不是二是 还抱着小二。 老二、说串了、 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唐朝栗子啊，他说，时间是长江黄河，从三江源出来的干净无瑕清纯。哎呦我天哪，这一上来就你一下子拔得这么高啊。他说，犹如我们出生一样，后来慢慢的黄了，经历了黄土高原，虎口瀑布，波涛汹涌。 明白了他的意思。 哦，正不是我们经历的人生啊，正不是我们的人生经历起伏吗？ 对呀， 最后从上海的江口涌入大海，不就是享受晚年归于自然吗？ 所以我说我刚才明白他的意思了。 哦，真是， 就是我们咕咕坠地的时候呢，是单纯的， 是纯净的， 对对，纯净的。但是这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比如说和搭档大帅一块做节目，这么多年哈， 然后就黄了。 这是你说的，就是大浪淘沙嘛， 就会你会经历很多事情， 对，然后最后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又归于平静， 又归于平静，来到大海 啊， 然后又彻底清洁了， 是吧？ 变成了深邃的蓝， 哎，你是不是跟我搭档，你都变得纯净了？ 我就觉得我越来越黑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早上咱们聊一个，既可以很哲学，又可以很接地气的话题。 对， 我们要聊一聊你理解的时间是什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 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新闻啊。那个我们时间是我的时间是什么，我的时间就是时间等高磊放电乐你知道吗，啊，接下来时间 结果我还忘了， 我们的时间是什么，如果他不放电乐我们就俩就得扣钱了你知道吗。来看看这个一些热点消息啊。清明小长假期间，公交集团计划日均配车 1.51 万部，日均发车 14.1 万车次，重点增加途经各大陵园墓地、公园景点和郊区旅游景区周边公交线路运力，缩短西郊线路这个客流高峰时段的运行间隔，并且先后开行12条清明扫墓专线和10条节假日旅游专线，便利市民踏青祭扫出行。 嗯，那么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像扫墓客流的高峰日，每天的早上起来7点到下午的3点，76路、337路、373路、941路、运通120路五条线路的八宝山西行车站将临时西移200米，到八宝山公墓的大门西侧，方便乘客就近下车。 嗯， 那么另外每天的早上起来7点到上午的11点30分，一路呢将在上庄大街临时增加地铁八宝山站，并且呢在八宝山站配备2部机动车，根据客流变化随时投入运营。 哎，另外清明小长假期间呢，由市民直达温泉墓园、太子峪陵园、通惠陵园、天慈公墓、八达岭人民公墓和八达岭陵园的12条清明扫墓专线，每天将会增配100部旅游大巴，同时在客流较多的重点线路配备30部机动车。此外呢，为了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公交集团将在清明节期间开通市区往返凤凰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世界地热博览园、南海子公园、慕田峪等景区的10条节假日专线，市民可以通过定制公交这个 APP 来购买专线的电子车票，也可以在清明小长假期间现场购票乘车。哎，所以大家如果啊，我们听到了，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方便的公共出行，如果大家其实能不开车就先别开车， 对，尽量不开车。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到时候开了车，你到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自己开了车， 因为太堵了， 绝对会太堵。 因为明天开始就是咱们的清明小假期的第一天了，它会很多的人流聚集在一起，比如说去踏青赏花的，比如说去祭扫的，对吧？很多的会边交叉在一起，所以呢造成非常的拥堵哈。 嗯， 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说时间，但是刚才有一位听众特别点了一首歌，你应该知道会是哪一首吧？ 哪一首啊？ 他说就是那个时间去哪儿了。他说这个对，他说听了你们节目很久了，第一次发信息，今天说时间，听完想到一首歌时间去哪儿了，很有感触。现在时间对我来说就是女儿越来越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像没有。 这个时间去哪儿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找一找啊， 找一找 。我们先来时间煮雨一下吧。 对，煮一下哈，熬出时间的味道。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 压抑，只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哎呀，那个我们给这位听众说一说啊，歌曲找到了，我们过一下一时段再为大家播放啊。 对， 那接下来先看看大家的互动吧，看看大家理解的时间是什么。有说的很有哲理的，当然也说的也有很多很非常直白的。 是， 菜鸟默默就说了，时间就是我妈妈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 对，就是看得见的，体会得到的。同时我觉得有的时候看到老人家他们脸上的皱纹和日渐怎么讲呢，变老的一些年华，让我伤在心里，让我有时候默默的就会自己感触很多。 就感你的感触是啊， 天哪，可千万别长成我爸那样，老了以后。 你这熊孩子。来看看啊，天堂龙一说了，对于一些人来说，眼睛一闭一睁就是时间，等到一闭不睁的时候，时间可能就结束了。对我来说，开始每天往瓶子里放一个硬币就是时间。我从中学坚持到现在，从最早的一分到现在的每天一毛，我已经攒出了7个瓶子。 哇， 所以时间就是钱。 从这个角度很直观的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相信等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用这笔钱作为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小积蓄，也不少啊。 我觉得他能攒到7个瓶子的话，恐怕他已经早结婚了吧。 7个瓶子， 对吧？ 哇， 你看人家 拍张照片给我看一眼。 有的时候，其实你说有的人说时间是抓不住的， 是 时间是看不着摸不着的， 无形的嘛。 但我们其实所经历的每一件时间，你会发现它都是篆刻在时间上的印记。 对， 但像这个扔钱，它是一个最典型的。我每天扔一个钱，那等会回头来看，我的时间是什么？7大罐钱。 对。这是有形的， 这是有形的一个物化的。 但是人很多人都说时间啊，应该记忆铭刻它。但是我怎么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适合去忘记时间， 因为你经历了太多不想回忆的事情。然后来看一下四喜说了，我要说一个超级俗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我是一个做设计的，平时一边上班一边接私活。哎，我们读你名字方便吗？说每天除了早上听你们节目和晚上睡觉，基本上都是在盯着电脑，虽然累可是开心。金钱不能够代表一切，可这就是我辛苦的回报。说的特别的好和实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说时间。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居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光影喜欢直径，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火箭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唱京戏，纵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9 度，受高空槽和地面浮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交通出行，外出请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今天早晨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是3到6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路的车多路段，目前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五环到四环，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通燕高速燕郊立交到白庙收费站，耿庄桥到北黄木厂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以上的高速路段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的。那么另外这一时段的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北部环路的东段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的路段。那么其中啊，在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是压力最为突出的。那么联络线方面的交通压力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的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北部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万泉河路都是车多路段。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40.82 美元之后震荡下行，逐步走低，晚间的美元指数上涨，金价承压快速下跌，最低至每盎司 1328.77 美元之后小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33.5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璀璨钻石生辰月，菜百上新了多款春季潮流首饰和大克拉的精品钻石，4月3号到21号购物满额还有加油卡等您领，做初春最时尚的达人就来菜百首饰。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各位，咱今天早上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嚯，这可深可浅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时间。时间是什么？ 是啊， 每个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和思考都不一样。 有人喜欢时间，也有人痛恨时间。 哎，有的人用诗表达时间， 有的人用三句半表达时间。 哎，有的人用生活表达时间， 有的人用爱恋表达时间。 哎呀，我的奶奶，可以，可以，这叫配合。 哎呀， 哎呀，这段对白我们就现挂的。 对，谁都没想过啊。 哎，好，这个来，各位，那你们是思考时间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一起互动啊。其实刚才说到有人用时间表达那个用诗表达时间，你给我找首音乐，我给你读，我给你读一首小诗。 好的， 好好 好，好的好的。 钩子给我们发过来的，他说我看到了一首关于时间的小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了我的爱恋，我飞到他的身边，捧出给他的礼物，那是一小块凝固的时间，时间上有美丽的条纹，摸起来像浅海的泥一样柔软。它把时间涂满全身，然后拉起我飞向存在的边缘。这是灵态的飞行，我们眼中的星星像幽灵，星星眼中的我们也像幽灵。时间， 哎呀， 感觉特别的好。哎呦，哎，你知道这首诗出自哪吗？ 哪儿啊？ 《三体》 哦， 就那部科幻 小说 啊、哦，这其中的一首诗。 嗯， 哎，这个谢谢钩子啊，给我们带来的，一看这就是看过的啊。而且他说也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看完了以后就能理解霍金的那个叫时间简史， 对， 是吧？啊， 再来看看毕力天刃啊、他说时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想就是一个。模糊了一个个名字和一个个面孔， 哎呦， 然后又遇到了一个个名字和一个个面孔， 哎呦， 有些人变成了自己当初梦想的样子，有些人变成了当初自己讨厌的模样。当回忆淡去，留下的感觉，这就是时间吧。就像毛阿敏《历史的天空》里唱到的，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黯淡了刀光剑影，乱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心。 变换了时空。 哎呀，刚才这位听众，其实就是当我们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们都陷入了沉思。 对， 就尤其刚才那位听众说的这个叫时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模糊了一个一个名字和面孔，然后又遇到了一个一个名字和面孔、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对， 真的， 我们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嗯， 当然这个可能会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有点低啊，有点沉啊。那我们来说一说还有积极的。 好， 红色康乃馨就说了，嗯，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和挑战自己。哦，从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到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到毕业以后发现自己还真的是有的懂有的不懂。哎，现在呢正在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你是满不懂。 哎，没有，你看人家这个认识的各种阶段 啊，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 对自己的认知是非常清醒的。 哎， 挺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对啊，不像我始终认为我自己什么都不懂。 哎， 也是不对的啊。 好， Cassie 就说了、嗯、假如每个人都是一个厨师， 嗯， 时间就是随机发放给自己的食材， 嗯， 也许每个人拥有的食材的量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这些食材做成美味、嗯、把我们的生活过得精彩。说得多好啊、嗯、他把时间形容成是食材，但是时间掌握在你们每个人的手里，你会把这个食材变成一顿美味吗、嗯、还是浪费掉、 哎、 就要靠你自己的双手了。 哎呀，你怎么炒 形容的多好、啊、 对吧。你看啊， Brandy 说了、啊、时间是一杆公平的秤、 哦、 不论你是谁，时间对你都是平等。 好， 这也许就是我和马云王健林唯一的共同点了吧，就是时间平等。 对， 你真不一定，你可能活得没他们长。 别在我待会替你打他啊。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时间是什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接下来的时间怎么说到时间这个词儿、 嗯、 瞬间特别有感触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好， 好不好 啊？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中国赛吧。 好， 好、嗯、 这个2018世界斯诺克中国赛前天呢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了帷幕。那么在第一天进行的延期资格赛当中，卫冕冠军塞尔比以及火箭奥沙利文、中国斯诺克第一人丁俊晖和另外一名中国名将梁文博都出场亮相，参加了角逐、 嗯、 那么据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商务总监 Mears 透露，这些世界最强或者说是在中国最具人气的球手的资格赛要在举办地也就是北京进行，是考虑到了我们中国观众的需求，这同时啊也是中国公开赛的需求了。 嗯，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昨天进行的几场比赛。我们也说到了、哦、比如昨天早上预告说晚上有一场天津女排和上海女排的一场生死大战， 决战 王山之战、啊、对吧， 是 抢七的这样一场比赛，就是谁赢谁夺冠、 嗯、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在之前所有的人包括就是整个决赛开始的时候都看好上海队嘛。 对 对， 因为是主场作战嘛。 哎，昨天晚上天津女排夺冠了。 对、 哎、 真的我觉得就是就要靠一口气。其实你说到两个队的怎么讲实力也好技战术也好、嗯、真的是不分伯仲。 哎， 而且各自球队当中也有各自的球星， 嗯， 是吧。 而且跟你说是怎么呢，他真的是打到了叫什么决胜赛的决胜局才最后分出了胜负， 第五局 啊才分出胜负。 我说昨天十点来钟的时候才发消息说啊天津女排胜了。 哦，就有人给你就是在朋友圈里刷。 对、嗯、对， 这个天津女排本赛季之前打过六次五局大战。 哇， 但是她这个六次打到五局大战的时候胜率是100%，也就是说但凡打到第五局她肯定赢， 天津就赢。 哎，天津当天津队25-22拿下这个昨天天王山之战第四局的时候，将总比分扳成2-2平之后，所有人可能都已经意识到了胜利的天平倾向了何处。 对 对吧， 啊、 嗯、好，那个我们来看一看啊，当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个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天津队员都冲向了场地中央。 对，其实天津队一直是一个老牌的劲旅哈，在这个中国女排当中，曾经呢，昨天我们有听众朋友也说，天津女排曾经十连冠啊，十年连续称霸中国女排的冠军。 嗯， 所以说呢，综合水平来讲呢，还是非常优秀。但是上海女排也是不容小气的。 嗯， 那么这一次肯定是出在了某一些环节，比如说心态上，比如说临场的发挥上， 哎， 都有可能。 对对对对，因为确实是曾经面临绝境，曾经被大多数人看衰，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拥抱天津女排，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确实是再一次祝贺天津女排。那另外再来说一说亚冠的两场比赛吧。 好， 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哎呀，咱们这都是被人追平啊， 被人追，就是咱们之前是领先的 球啊，然后呢都是被人追平， 哎呦，那是可惜了的。 对，你像那个恒大， 你说这裁判怎么不提前提点时间给他吹了就结束了？ 是你以为我们是某国队吗？啊，然后那个是这样啊，恒大啊，这个怎么说呢？被人追平，然后呢，他是无缘提前出线，但申花呢是两球领先， 哎呦， 被人追平， 哎呦， 但是他这个追平可就惨喽， 怎么了呀？ 他是出局喽。 就直接被停了， 对，就直接被停，还有被说的太专业了，说的太专业了。这个申花整个的这个亚冠的这个小组赛，就几乎全是平啊，各种平，他一直平，哎，他这平了几场，我还真是，没数啊，反正四平 就没赢过， 五场比赛四平一负，就一场没胜， 真是行。下次换一支队伍吧，别他去了，那么多呢，是吧？ 我跟你有一样想法啊， 我是非球迷，所以我瞎说的啊。我表达了一下 我 自己的心意， 我也非专业球迷，我听高磊瞎说的啊。 你看就来折我身。 来来来来，再来说一下这个奥沙利文的比赛吧，好不好？ 好，奥沙利文， 对对对， 他昨天呢也比了。2018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迎来了全面的升级，除了赛事奖金大幅提升之外，场馆也由北京大学生体育馆移师到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那么火箭奥沙利文在这座斯诺克新场馆创造了历史，在首轮与斯莱索的较量当中，第五局奥沙利文轰出了单杆147分，赢得了全场的观众的热烈掌声。147分，我告诉你，虽然我不熟，但是我记得这个数字是一杆进洞的最终的成绩。不是什么一杆，就那个，就是他叫什么来着？ 你果然不懂啊！ 不是叫什么来着？那个叫 一杆收吧？ 啊，对，一杆收 啊， 对，什么一杆进洞啊？ 一杆 高尔夫那是。 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时间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时间是什么。 刚才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点播这首歌曲吗？ 时间都去哪儿了？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你一辈子？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时间是什么啊，然后哇，和各种各样子的、这个评，就叫什么呢，理解、啊、 对， 苏童说了，我感觉时间就是思维， 哦， 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不存在就不存在、 嗯、 一个虚体，人类一直在研究超越时间，穿越时间，所以时间如思维一样，存在的只是想象而已，只不过定义为一个量。 哦， 听懂了吗？ 没有。 哇， 那我们来点接地气儿的吧。 好好，你说， 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年轮123就说了，我呢是一名基层的普通党员。 嗯， 时间对于我来说就是秒，一秒两秒的秒。 哦，我听说是个鸟。 是一瞬间。 哦， 每个一瞬间，每个一秒，组成了一段段精彩的历史长河。 嗯、 我只是想为这一瞬间发出我一点萤火之光。 哦，哎，你说一个接地气，我这有一个更接地气。 怎么说？ 人家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了，沙哥、磊哥好， 哎， 我觉得时间就是一个翩翩少女， 哦， 永远站在离你一米远的前面。 哦， 我们拼命的想要抓住她， 你为什么 而一直跑？ 哦。 就看到少美丽的少女，你不就想抓住是吧？一直到我们慢慢跑不动了，都没有抓住她。 哦， 而我们却忽略了沿途的风景。 你看我从来不看前边， 哦、 我就看后边、 哦， 我就抓着我们那位的手，对吧？无论他手里攥着什么，我都紧紧的握着。 哦， 一直带着他往前跑。 所以，如果前面的叫时间。磊哥，你后面的那个叫后悔。 哇哇哇！我刚才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情？我没有承认啊！ 哦，你没有承认， 我没有赞同。 嗯， 即使后悔，我也不会说出口。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有听众说了，磊磊，你前面的是闪闪，嗯、这个梗过不去了 啊！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闪闪的梗是什么，欢迎大家回听我们北京，回听我们出发吧啊！ 好 几天之前呢， 对，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汇聚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 010-8501-3045。 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组消息。近日呢，一段恶搞黄河大合唱的视频出现在了各大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视频里夸张的表演，被篡改的歌词，引得台下观众捧腹。但是在更多网友看来，这些恶搞不仅不好笑，而且亵渎了历史，伤害了民族情感。近日针对恶搞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追根溯源，严查恶搞视频的源头制作公司，依法给予了当事人罚款的高限处罚。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赵传日前携着新近推出的出道30周年纪念专辑《你过得还好吗》来到北京与歌迷见面。赵传，还记得赵传吗？ 记得。 赵传最有名的歌曲，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没有，你还再带来几个转音，你知道，每个人看的脸都不一样 啊、 我会的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吧啊，来这个 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再来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已经成为北京歌剧界的一道亮丽风景。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将于4月13号揭幕，在为期105天的时间里呢，将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长征等四台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剧目与一台歌剧音乐会亮相。 著名京剧演员杜振杰《寻梦成泽》系列演出以上演古子老戏而为观众所熟知。杜振杰和搭档张慧芳、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近日共同宣布2018年《寻梦成泽》系列演出4月6号再次启航。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王家卫导演受邀将担任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他导演的四部经典影片也将于本次电影节期间进行展映。 科幻恐怖电影《湮灭》将于4月1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湮灭》由娜塔莉·波特曼主演。 哦， 我很喜欢的一位个性的女演员。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看看大家的理解，时间是什么？ 也许你真的没有时间呢。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 来看看大家时间是什么，对吧？小虎妈妈就说了，时间就是目送孩子去大学报到的瞬间。 哦， 想起了当年父母送自己大学报到的目光，满满的都是感慨。你看他的心中感，时间就是一个轮回的那种感觉。 对，他定格了在那一瞬间，对吧？ 哎，所以这种理解我觉得都特别的好。大家今天就跟我们说一说你理解的你认为的时间是什么。 嗯， 好不好？ 还有人问我问题，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问我。 哦， 老大就说了，说我只能珍惜所剩余的时间，因为我是60后。哎，高磊，你说是不是呀？ 是啊，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呢？问我这个问，我也不是60后，是吧？ 哦，对对对对对， 我是70，我年轻的。 50，你是50、40。然后看看啊，这个灰鼠小阿姨说了，时间是人的身体心理的成长过程。 哦， 从小的时候顽皮不懂事儿，长大愣愣磕磕闯世界，到人到中年的遇事不惊的淡定。 哎， 磊哥，你淡定了吗？ 我没有。 你啊？ 我遇事还是会慌乱。真的真的真的，这是实话。 对，也这倒也是，就一直没长大。 比如说像前两天遇到了闪闪， 哎呦， 吓得我呀， 这自己来的啊。 来，咱们批评一下建威啊，说我想说我的时间都在路上，我上个班天天堵车。我告诉你们，三月份我迟到了16天，一共22个工作日，你迟到16天，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是这样啊， 你再批评他一下吧。 你这个什么 啊， 还用批评吗？钱都在那里啊。哎，你这就不长记性，你都迟到16天，你就不能把闹钟再调早一点？ 对呀，半个小时，提前半个小时出发， 是不是？这磊哥这个话是说给你的 啊。我上三月份迟到16天了，没有吧？ 没有，不是没说你迟到。 哦， 我说让你把闹钟再提前调一点。 我的天， 好，来看一下黑色玫瑰就说，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再说， 一会儿见。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郭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确实是最近天气比较多变。你好，郭工。 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说一说吧，最近这天儿这到底是怎么好啊？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北京的天气。 哎， 今天北京天气这个重点呢，一个就是气温低，第二个就是预计会出现这个降水。首先这个关于这个气温呢，今天天气这个总体上是越来越阴沉的，光照是比较弱，另外呢就是空气本身的大气团是在变冷，所以呢气温上升的缺乏动力。现在这个城区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是在5到6度，预计最高的时候呢是8度左右，这个天气感觉是比较冷的。外出最好是多穿点衣服。关于今天的降水呢，预计的开始时间是傍晚前后，结束的时间呢是在明天清晨4-5点钟。这个平均雨量呢是一个小雨的量级。从降水的这个向态来看的话，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山区呢是雨加雪，逐渐的会变成雪。这个平原地区开始的时候呢是雨，逐渐会这个转成雨加雪。那么这个降水开始的时间呢，正好是咱们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可能对晚高峰的这个后半段产生影响，到时候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吧。那么这个清明节期间的天气呢，北京是这样的，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气温的持续的低迷，并且有连续的这个刮风天气。在气温方面呢，是假期这个3天，最高气温是10到14度，最低气温是3到4度，天气比常年同期要冷很多。这个清明节呢一般是4月4号到5号，我们前后呢各增加一天，就是算一下每年的4月3号到4月6号期间的这个平均气温呢，就可以发现常年的情况下这个期间的平均气温呢是12.6度，而今年这个平均气温预计可能是在7度左右，这个气温偏低是5到6度，天气是比较冷的。好在呢这在历史上呢还不算是最冷。历史上这期间平均气温最低的是1976年的这个4月3号到4月6号，平均气温是6.2度，这是气温的情况。那么假期呢还有一个连续的刮风天气，从明天的前半夜到7号下午之前，北京受冷空气的影响呢，都有明显的偏北风，其中6号的风力最大，平均风力呢是4到5级，这是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能还会再大一些。天气这个干燥多风，物体呢易燃，这样的话，这个文明祭扫啊，是咱们清明期间提倡的一个做法，并且要特别注意这个预防火灾的发生。那么这是北京的天气，就这个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就是还有华北地区来说的，和北京一样的呢，是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上午，先后呢是都有一次这个降水天气过程，不一样的是降水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呢。是有先有后，就是偏西一点的地方呢开始的时间会早一点，偏东一点的地方呢结束的时间会晚一点。那么另外这个降水的向态呢也不太一样，北纬40度以北大多数地区呢以降雪为主，北纬40度以南呢就是这个以雨或雨加雪为主了。那么就全国的这个范围来说呢，一个重点呢是内蒙古的中部偏南地区， 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北京中北部等地呢有这个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可能会出现一个暴雪的这么一个情况。中央气象台呢针对这次天气过程还发了这个暴雪的一个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吧。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今天到六号，我国西北部这个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内蒙古的中西部、华北西部，这个黄淮南部、这个江淮、江汉、江南的中北部，以及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自北向南先后有这个6到10度的这个降温，局地的降温呢可能会达到一个12度以上，天气比之前呢是要明显的变冷，去往上述地区呢最好是多带一些衣服。另外的话就是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这个新疆的南疆盆地、青海的这个柴达木盆地、甘肃中西部、这个内蒙这个西部和这个宁夏等地呢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其中这个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西部等地呢这个部分可能会出现这个沙尘暴。对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了一个沙尘暴的蓝色预警，也请相关地区和相关的听众朋友请注意防范吧，是这样的啊。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上花。动心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受到了降雪天气的影响，目前的公交集团一共有4条线路采取措施，那么其中采取停驶措施有3条，采取区间的措施有1条。那么采取停驶措施的线路3条包括，第一条是880快路，那么沙城客运站、地铁回龙观站因为河北降雪，京藏高速河北段高速封路，双方向是停驶的。第二条是898路涿鹿地铁朱辛庄站，那么还有一条是899路下花园地铁朱辛庄站，那么另外一条是采取了区间的线路，一条929路地铁苹果园站的千军台站，因为门头沟降雪，地铁苹果园至玉皇庙区间是停发。那么另外呢北二环鼓楼桥东向西方向最内侧车道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后车拥堵。好了，稍后我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今天早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时间是什么， 是 啊，在利用一个早晨我们一起思考一下、 哎、 或许对于你今天的生活，或许对你接下来的生活都会有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啊， 因为有很多事情你如果不去思考它的话，哎，你突然没有意识到， 哎呀，我要思考就头疼，还不如蒙头大睡呢 啊，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嘛，对吧啊。来看一下这个梦就说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宇宙空间的弯曲，根据相对论的时间公式 T 等于 TO 根号一的杠杠 WR 斜杠 C 下笑脸二，然后啊 妈呀， 这个想要时间慢下来，你就要拼命的奔跑，追逐时间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意义。我是一个文艺的理科生。 你之前说那一大堆工程师是啥意思？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懂。 意思就是你没有珍惜时间。 好吧。 对吧，我们都没有珍惜时间，我们没有学会这些东西、啊。 你告诉我没有珍惜时间的不止我、 哦、 还有月亮她男朋友。 哦。 她说时间就是我男朋友上班说来不及来不及了要迟到了。 嗯、 哦。可是呢她还是要晚十分钟起床。 嗯。 可是呢她还要晚起床之后洗澡。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来不及了。 所以对你老公来说时间就是钱啊。 哎呀，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聊的时间是什么。我们刚才有看到有一位叫坤的朋友、 哦、 他给我们说的时间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 他说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础。 我的个娘啊， 时间是物质变迁的基础。 哦，什么意思呀，我听不懂。 好，我们看下一条。 来看看雪儿 啊， 他说时间就像是一个巫师、 哦、 把每个人变成不同的样子。 哦，每个人不同的样子可能还要怪你爸爸妈妈你知道吗？ 但为什么不能说是魔法师非要说成巫师啊？ 你看 魔法师多好、啊、 这可能啊他在潜意识当中是不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哦、 怪他妈。 不是、啊、这不能怪他妈、啊、是这样， 生男生女怪他爸。是绝对的， 这不能怪父母、 啊、不能怪父母， 对吧、 哦、 这个就是你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 对。但是你看啊、嗯、从他用巫师这个词 啊， 我觉得哈、 啊、 是不是你说说雪儿、 啊、 对不对，我们要自信 啊， 我们要用魔法师， 你可以化妆啊雪儿。 哎， 姑娘现在我告诉你、哎、 人家也可能啊，人家说的不同的样子不是狭义的指的长相， 哦， 是指我们每个人生活成的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吧， 有可能有可能。 哎， 但是还是建议姑娘们出门一定要化妆啊。 然后什么站在你前面让你追啊， 不 啊，感觉叫时间。 我还是回头看吧。我 来看一下 Becky 就说了，我出门人家觉得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我出去一些就是有些地方玩的时候，人家总查我身份证 啊， 说21岁以下不能进、嗯、但是我其实已经35岁了，我儿子都6岁了，但是时间就是啊，但这就是时间，但是我可以把时间过得有宽度。我觉得你过得宽不宽度啊，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你都去一些什么场所呢？ 对呀， 嗯， 这很重要的。 嗯， 你敢发来吗？ 嗯， 你敢发我就敢念。 嗯，你真不敢念。 孟回说了，哎呀，在这儿互动吗？ 啊， 我可是你们高帅组合的资深潜水粉儿。 哎呦。 但是我今天发信息了， 哎呦，好好好 啊！每天呢都在你们俩的贫嘴当中愉快的去上班。 嗯， 我想说，时间就是爱情、友情、亲情的恒气。 嗯， 让属于你的更加浓烈香醇、 哦， 让不属于你的慢慢随风飘散。 哎呦， 时间我觉得还是孩子的笑脸， 哦、 用所有的爱浇灌和呵护他， 哦、 看着他长高长大，温柔的分分秒秒。 哦， 时间就是父母的白发和皱纹，看着他们一天天的老去，却无能为力。 哎呀妈，要不就不发，一发发的这么有哲理。 对呀、啊， 是不是？ 谁说咱们无能为力啊？咱们更多的是去用更多的时间 陪伴 他们， 哎， 对吧？ 陪伴啊、 嗯， 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人在讨论你说的那个咱们说的巫师和魔法师呢 啊， 人家浩杰就说了，巫师亦正亦邪、 哦， 不一定就是邪恶的、 哦， 魔法师也不一定都是好人，所以。还有一位朋友直接没有名的，就是我们建议您用术士。这都什么跟什么，哎，我们的听众你们，哎呦， 我告诉你，以后我不敢瞎说话了、 哎、 我只要说个词你们就全给我臆断出来、 哎、不，这就是我们听众、啊、我们听众当中就是真的是做什么的都有， 有文化太多， 哎、嗯、爱好什么的都有啊、 嗯、 还有感受生活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我们就看到您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市属公园清明假期将会推出30项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祭扫缅怀踏青呢是清明节的传统风俗活动。市公园管理中心宣布，清明假期期间呢，市属的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4大类30项清明假日的活动。 嗯， 陶然亭公园呢将在高君宇石屏梅烈士墓前举办缅怀先烈活动。同时由于今年入春比较早，樱花、桃花、海棠等各色的早春花卉也将陆续进入到了盛花期，观赏效果特别好。颐和园等公园的传统非遗特展也将于清明节前相继开幕。 那每到清明前后呢，慕名到植物园、陶然亭、玉渊潭、香山等公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这个纪念地祭扫缅怀，各地的游客和市民呢是逐渐增多的，人们怀念先烈，祭情哀思，在公园的绿色生机当中感受革命情怀。 嗯，那么另外呢，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文化季、北京植物园的桃花节、陶然亭公园的海棠春花文化节以及中山公园的国泰郁金香展等特色的春季赏花活动已经是在清明节前开幕。是天气情况，清明假期内呢将迎来新一轮的花潮，市属11家公园的春花观赏面积可达园内绿地面积的7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展出，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的张伯驹先生收藏展，寓所收序，永存物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在故宫的武英殿拉开帷幕，展期将会到5月6号结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安门启动了亮出中轴线活动哈，亮出中轴线清洁行动近日在天安门广场启动，数辆为了配合清洁行动专门研发的新能源洗地车正式启用了。天安门地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呢，计划用近一年的时间亮出天安门地区的中轴线，助力中轴线申遗。北京中轴线呢，已经于2013年1月份被列入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本市呢将从2018年开始全力推进4大类26项中轴线综合整治的相关活动。 还有呢，就是北京植物园正式开通了6条一卡通入园通道，所有对游客开放的门区都可以刷卡入园。同时，热带展览温室卧佛寺也开通了一卡通服务，可以直接刷卡入园，就是刷那个交通卡。 嘿，真棒。 嗯， 那么今年春节期间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一卡通的试入园行动哈，刚一推出就受到了游客的欢迎，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知道可以刷一卡通入园了，那么使用一卡通入园的游客不断的增加，那么截至上周刷卡入园游客已经是超过了售票总数的 40%， 网络售票数量也是超过了售票总数的 10%。 嗯，桃花节期间北京植物园双休日购票人数在3万以上，近1/3的游客是刷卡入园的，减少10000名游客在门区排队购票，缩短了购票的这个游客的购票时间，也减轻了门区的售票压力。 嗯，那这个时段最后一点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化多端哈。那么今天的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多，预计自西向东有一次雨夹雪的天气，降水明显的时段呢出现在夜间，是全市性的雨夹雪天气，预计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1度左右。那么清明假期5号到7号期间，北京地区的气温在低位运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天气偏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适当的春捂，加强保暖呐、啊。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我是谁？ 告诉我身在何方？有谁能告诉我心之所向？对错怎样选择？可以不再彷徨？旅途什么模样？是否还很漫长？ 当受伤之后再飞进心里，还是躲不开受伤。当挫败之后就放慢脚步，渐渐接近理想。我是夜空迎接月光，我是烈火选择坚强，我是水滴追逐波浪，我是飞。 哎呀，我是水滴追逐波浪，看看大家在想的时间是什么。张逸飞说了，时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一个地精和我说，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是魔兽世界里的一个人物，就魔兽世界里 不玩 会有地精这种就是角色，哎 NPC 啊。说魔兽世界这个游戏玩了十年，以前的战友啊都结婚生娃告别这个游戏了，但是我还会偶尔去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你看的不是地精，是朋友。 对，来，天狼还说，磊哥，难道我发错地方了吗？怎么每次都不念我的？看到了，看到了。他说啊，对我来说，时间是一切，时间是生命，是浪漫，是生活，是金钱，是一切。没有时间，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他表达了一下时间的重要性。 人不可能没有时间， 那当然了， 对吧？因为时间都在这里，那关键看你干什么， 你怎么用它。 你知道我没有时间。你不可能没有时间， 当然了。 你要不你要没有时间，我的妈呀，那你就去了，你知道吧？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聊着的时间是什么，非你莫属。我觉得他的理解特别的好。 什么？ 他说时间就是领导大喊一声下班啦。 哇、哦，哎，你们单位说下班还得领导喊呀？不是滴儿啊，也没有，不就自动到点就打卡走了吗？ 你看， 就是领导不喊你们不下班， 爱工作呀。 哎呀， 领导不走你敢走啊？ 啊， 是不是啊？ 是吗？ 说的这么虚呢啊？ 来看看啊，林姨也说了，时间四十几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妈妈含辛茹苦的拉扯我们姐弟三个长大成人。如今老妈老了，走不动了，而我呢，舍弃了唱歌，舍弃了跳舞和心爱的模特表演，全心全意的照顾老妈。所以时间对于我而言就是俩字儿：尽孝。 啊、哦，知日海说念我的了吗？我家小宝天天听你们节目，七点半到九点，是吗？那我们一定要读读您的 啊。 然后他说的时间对他来说，这位叫知宛若啊，说、哦、时间对我来说就像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的溜走，拦也拦不住。对我两岁半的女儿来说，时间是个大怪物 啊， 看不到摸不到。 天哪， 我觉得不要用怪物来形容时间。啊，对吧？ 那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时间更加美好一些，应该用一个更可爱的形象来形容。时间就是高帅， 高帅， 听完就没了。 哦，对，其实刚才我突然想到的，其实很多人都用流水形容时间，就是你想用手去抓住它，永远抓不到，它从来都会从你的指缝溜走。 你像我就从来不用手去抓水， 那你用盆 瓶子装来 据为己有、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陪着我们聊天。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说一说奇闻异事，今天聊的是时间。那很多人的时间现在都用来干嘛了呢？自拍 哦， 对吧？是不是磊？ 尤其是姑娘， 哎，你别老说人姑娘啊！ 我还自拍，我这么大脸， 那你那笔记本电脑里都成了什么呀？ 我拍别人呗，我嗨。 说这个美国加利福尼亚最近开了一家自拍博物馆，讲述自拍的历史文化和技术。 自拍呢是这几年的事儿吗？博物馆创建人之一汤米·孔通说，自拍有着惊人的 悠久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人们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 哦， 洪通就认为啊，部分著名的画家的自画像其实就属于自拍的范畴。 哦， 如果那些年代有手机和相机，他们一定会拿起来用。 嗯， 但是那时候没有，所以他们就自画像。 哦，博物馆展厅挂着多位名家的肖像作品，这个图片包括意大利作家 Leonardo da Vinci 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荷兰印象派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自画像，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阿黛尔肖像一啊，这等等这些挂着这些大师的一些自画像。嗯，那在这家博物馆里呢，游客可以站在洛杉矶最高建筑的顶部，摆出我恐高的表情自拍一张。当然这只是模拟场景，其实是一个楼顶形状的小圆台，圆台的周边是画着街景，地面画着街景。哦，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 哦， 就是说如果你请人给你画一幅自画像， 嗯， 你自画像的背景会选择哪儿？会选择什么样的场景？ 哦，哎，这个还，这个可以。 我脑子突然闪现这么一个话题，对吧？你为什么要选择这儿？ 今天这个医疗时间，你脑子也通了啊。 对， 好，那看看大家现在先聊的时间吧，改天咱们再聊聊你说的这个话题。 好嘞，好嘞， 好吧啊。A 涛说了，时间就是我一醒来发现你们节目快结束了。 你几点起？ 我还没发互动，你们快读，快没时间了，快点，没时间了啊！ 你发啥了？ 谁让你睡觉了？是不是？听我们节目怎么能睡觉呢？ 就是几点了？梅明说了，时间就像是一把皮鞭，它能鞭策我们追赶人生的目标；时间呢，就像是一面战鼓，它能激励我们加快前进的脚步。 哎呦， 时间好比一阵清风，它能帮助我们吹散心头的愁云。 哎呀，乒乓培训说了。这个时间啊就是岁月。 哦， 儿时老听母亲说，每天就像数日子一样啊。 啊， 少年时打职业不敢有一丝休息，高二荒废了两年未能考试大学，复读一年明白了很多道理，大一开始不敢有一丝懈怠，创业交友，现在毕业快两年，多想时间慢点，岁月不老啊。 真是，就年纪越大，大家会就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嗯， 总会觉得时间再多一点，再走得慢一点该多好啊！ 嗯， 那也不能向首席忐忑官学。他说：“时间呀，就仨字儿，不够用， 不够用； 四个字儿， 嗯， 真不够用， 嗯； 五个字儿， 嗯， 上班迟到了。” 好，时间 早点起不行吗？ 哎，红木小石也说了，时间真的很宝贵啊！对于我们红木人来说，你看你做红木的， 哎呀， 时间就是机遇。就是财富。 哦， 有些人睡觉十点多才起床，那这不就很浪费吗？ 就是， 哎，这是说的谁呀？啊？就刚才 A 涛听见了吗？也可能人家昨天晚上干到六点钟。 就是，哎，红木做红木家具的， 哎， 哎呦，你手头有什么好？ 你又听见了啊？ 好气料没有啊？ 他要把那桌子拆了，做个什么手串？ 桌子什么呀？送一张床多好啊！ 哎呦， 哎呀，再来看看，阿修罗说。时间就是一切物质精神改变的标的物。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是大家的各种回答， 大家都神了去了 啊！各种回答是有接地气的， 嗯， 有哲学思考的， 嗯， 真的特别的好。应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应该思考一下，对吧？ 就是在这么紧张忙碌的时间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一开场提到，哎呀，现在已经全年过了四分之一了， 嗯， 时间匆匆。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三个月你干了什么？有没有考虑未来的三个月你又想做些什么呢？对吧？ 时间不等人啊，对吧？熊二说了，时间就像摆在你面前的一盘包子，没吃之前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馅儿，只有吃过的才明白各种味道啊。嗯， 我喜欢猪肉大葱馅儿。珍惜时间吧，朋友们，好不好？ 哎， 珍惜您身边的时间，珍惜您身边的亲人朋友，珍惜您身边的一切吧。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春天到，去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